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西部和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总的来看呢，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和北部地区驾车出行的话，要注意规避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大货车司机要注意小心避让。京通快速的出境方向四惠东有事故发生，目前货车多，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二环到四环之间目前是车多流量大的。京沪高速的进京方向应四检查站目前车多流量大。再来看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什刹海周边、雍和宫周边、景山周边、西单周边以及王府井周边很多条大街目前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七对女性来说，杀伤力真的犹如洪水猛兽，皮肤身材走样不在话下，还会心慌盗汗，莫名其妙怒发冲冠，夜里辗转难眠。更可怕的是，心血管病分分钟会夺命。国外也有不少研究数据显示，女性在55到75岁这20年间，各类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会赶超男性。今天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彦明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更年期与心脏病。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彦明主任医师。您好，霍主任。 各位朋友大家好，白琳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更年期与心脏病哈。其实说到更年期，它是我们女性所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啊。那么更年期女性通常在心脏这方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女性和更年期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谈到更年期，我们一定会谈到这个雌激素的问题，那女性在更年期以前呢，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那所以的她的这个心血管病的发病率还是非常低的，但是更年期以后就不一样了，就像你刚才在这个片头说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到更年期以后，心脏病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增高呢？那我们就得先来谈谈这个雌激素。 啊，这个雌激素啊，它是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在女性的这个一生当中呢，啊，它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我们的人体呢，没有第二个，啊，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啊东西呢，能够代替这个雌激素。啊，那一个女孩子啊，当她进入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么她就啊雌激素的分泌就明显的增高，那么可以让这个孩子呢出现第二性征。那比如说她的这个乳房会发育，那么她会来月经啊，那么她的这个皮肤会变得特别的这个滋润啊等等啊，所以对女性来说啊，我们也把这个雌激素呢叫女性激素、 uh-huh. 啊，那么它对这个女性的这个影响，那除了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就这个生殖系统以外啊，那它和在很多的系统当中它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心血管系统，比如说它的神经系统啊，比如说像骨骼啊，那更年期以后我们经常会有病人会这个骨质疏松啊，会容易特别容易骨折啊，那就和这个有关系， 都有关系 啊。对，那比如说像啊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它会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比如说它会对脂肪的啊这个血脂的这个啊这个血脂谱呢啊有利于它会让变得有利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那比如说它还会对这个其他的啊方方面面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啊我们的皮肤。毛发，比如说头发啊，甚至人的就是女性的这个啊，这个体态啊，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吧，啊，谈到这个雌激素，可能大家啊都比较感兴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在英国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那么他找了59个20岁的女孩子啊，那。他来先测这个59个女孩子的雌激素的水平，然后他给记录下来啊。那然后呢，拿这个孩子的这个女孩子的照片去给其他的陌生人看，让他们挑出来6个最漂亮的女孩子。 哦、 啊，那结果呢？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他们发现，就6个最漂亮的这个女孩子，她的雌激素的水平是最高的。 哇 啊！所以呢，这个雌激素会让女孩子变得特别的漂亮。 嗯 啊，所以呢，比如说她的皮肤会特别好啊，那还有呢，她的这个毛发会特别的光滑啊，特别的纤长，特别光滑、啊。那再有呢，比如说她对她的这个体格这个形体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呢和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关系最密切的，啊，那雌激素会干什么好事呢？它会让这个脂肪。分布在它该分布的地方啊，比如说啊，让它的这个乳房啊，它分布在乳房啊，那么乳房就很坚挺啊，很饱满啊，它也不会下垂啊。比如说它分布在这个臀部啊，它把腰部的脂肪它不分布，它分布在臀部，那么就让这个我们说丰乳细腰。肥臀，那么而且这个臀部它会翘翘的啊，特别的漂亮啊， 所以这些都是雌激素的功劳、 这都是雌激素的功劳。那么更年期以后呢，这个雌激素它这些功能就消失了啊，它把脂肪重新分布啊，比如说呢，更年期以后我们的肚子就会一天比一天大啊，然后你体重其实你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呢，你的 体型 完全变了，比如你的这个乳房它也下垂了啊，也不那么饱满了。啊，腰也粗了，肚子也大了，臀部呢也不那么翘翘的了，啊，就这种啊体型的这种改变呢，就是脂肪重新分布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叫腹型肥胖。 腹型肥胖、 那么这个腹型肥胖呢，就和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 所以你看，刚才呢，霍主任是从基本的一个雌激素，它到底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哪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里面有外貌的，也有内在我们看不到，但是关系你的这个健康甚至是生命方面的。 对， 同时呢，当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了之后。哎，它的这个保护缺失了，不仅仅是从我们的外形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在我们说心脑血管的健康程度啊，也因此可能会发生改变。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尤其的来关注的就是更年期与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这是女性朋友， 它是一定要面临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那么在这之前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可不可以延缓我们的更年期啊，在更年期之后出现哪些症状有可能标志着我们的心脑血管甚至已经出现问题了，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呢？那今天我们就请霍主任具体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道有奖互动问题，那么就是女性在更年期容易出现的烦躁、郁闷、焦虑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跟心血管病有关吗？有关还是没有关系呢？欢迎大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健康加油站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热线电话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爱问医生加关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或者是您的答案。收看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的，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或者是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条健康资讯。今天上午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北京首个中国医师节主题宣传活动隆重举行。60位北京优秀医师代表、患者代表以及来自政府、企业、医院、媒体的300余人共同庆祝首个中国医师节的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巡视员李林康、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贝等领导莅临现场。据了解，截至2017年底，我国执业助理医师339万，医疗服务总量位居世界之首。北京市卫生资源持续发展，有医师11万人，每千名北京居民拥有的医师、护士、床位数量等卫生资源水平均位于全国前列。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彦明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年期与心脏病，还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答题，题目是女性在更年期容易出现的烦躁、郁闷、焦虑等负面情绪跟心血管病有关吗？您可以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热线电话是6515-0822 6515-0833，收看节目手机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关于心血管病的相关提问。我们来介绍一下霍彦明主任，他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诊治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高血压病、心力衰竭、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缓慢性心律失常以及心脏介入治疗，熟悉中医及西医在不同心血管疾病及其不同阶段中的优势及不足，擅长对心血管常见疾病以及疑难杂症针对个体化进行的中西医治疗方案进行设计。好，节目的一开始呢，霍主任先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哈，这个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到底有多么的重要，不仅可以让我们容光焕发、生儿育女，这个体态优美，吸引这个异性的目光哈，同时在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它也起着一个可以说是守护神这样的一个作用，真的是特别的重要。但是呢，女性到了更年期了，我们每月一次的 曾经它来的时候让很多女性都很讨厌的这个大姨妈哈，这个时候它不来了，我们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呢开始了一个急剧下降，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皮肤失去弹性啦，这个骨头的强度硬度也不够了哈，很多这个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患上了骨质疏松了，但是更可怕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里要说到的，雌激素下降了，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失去了一道重要的保护屏障，这个时候就是更年期阶段或者是之后的一些女性朋友到您这临床上来就诊的时候，她们一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怎么跟您形容她们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这个女性啊，要说在更年期以前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雌激素这个保护神啊，所以大家又漂亮又美丽，而且呢，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很低的，比如说在更年期以前啊，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只有男性的七分之一 哦， 所以这点还真的是很幸福的， 感谢雌激素， 对对。但是呢，到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这个雌激素的一个急剧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个状况。那么首先雌激素下降以后，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更年期的这些表现，比如说烘热汗出，烘一下。就坐在这个地方你不动，它轰一下就出汗了。 我听我妈 说 过， 说来就来这个汗，而且你能看着那汗哗哗就流下来了。那么有时候睡的半夜的时候，那睡得正香，突然轰一下出汗，然后呢 醒过来了， 睡不着了。而且呢，往往伴有什么心慌啊、气短呀、特别的心烦呀、易怒啊。等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很焦虑的表现，可以说因为雌激素呢，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它不仅仅是对这个生殖系统有影响，它对很多系统都有影响，所以呢，就是雌激素这个降下来以后，急剧的这个减少以后，它的影响也是多个系统的。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就会全身哪哪都疼，那比如说这个血压也会波动了，那比如说血脂呢，也有可能会上去了，就刚才我们说过那个雌激素呢，它还有使这个调节血脂的作用，那么这个雌激素的作用消失以后，这个血脂的这个不好的血脂，比如说我们说的总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这些不好的胆固醇就都高了。那相反，一些好的一些胆固醇，比如说像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有保护的这些胆固醇，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种血脂的改变它和动脉粥样硬化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它血糖的改变，因为它这个雌激素呢本身呢，它也可以增加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这个功能消失以后，那么糖尿病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呢，就雌激素以就这个更年期以后呢，就可身体可以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影响可就大了。 对。 那很多女性到您这儿来就诊，一看挂了心内科，是不是说胸闷上不来气儿，这气短，或者是感觉这个心脏不舒服，是这样来形容吗？ 对。对，就到心内科来看病的这个病人啊，他不会说我更年期了，他一定会说大夫啊，我今天特别的难受，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就特别难受，我心慌啊，我憋气啊，我就特别的心烦，睡不着觉，那个特别的焦虑，而且有时候手哆嗦啊，又出汗多，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呢，他就高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心脏病了。所以呢，我们这样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一定会给他做一些检查，当然呢，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来给他判断到底是单纯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引起的一些症状呢，还是说实际上他已经发生了这个心血管的这些疾病了呢？对，那对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危险因素，我们也会给他进行一个检测，要给他进行一个评估， 对 啊，那么给他呢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疏导， 所以你看看、 这个、很重要。 对，在这里我们可能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症状，它可能是更年期女性和心脏病患者那个症状很相似的。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大汗淋漓，反正我们是在一些影视剧里面看到哈，好像心脏病发作了，哎呀，这个额头上真的那个汗就要滴下来了。那女性有一些像您刚才说潮热汗出，呼啦一下，她那个汗也出来了。自己没有经验的话，她不太好区分和判断。 对， 哟， 我这是不是心脏病来了？ 对对对，其实呢，就说在更年期以后，心脏病的发病率确实是急剧的一个增高，那到55岁的左右的时候，那么它就开始就升高，那么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和男性就差不多了， 持平了。 对，60多岁、70岁就和男性的这个发病率就持平了，所以对女性来说，因为前面的这个发病率很低， 1/7， 对，那么到更年期以后，这个发病率就急剧的追上了男性，所以呢，这个曲线呢，大家就哎呀。直线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大家觉得很恐怖。其实还是那和男性比起来，女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啊。所以，但是呢，更年期以后，确实对女性来说有哪些特别不好的地方呢？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雌激素的保护消失了以后，它的这个血脂的水平会上升，特别是不好的血脂的水平会升高。那么糖尿病的发病率会增高啊。那么在一个高脂血这个糖尿病的就三高嘛 血 压 也会高， 血脂尤其是这种特别精神特别焦虑、特别紧张，这种更年期症状特别明显的。一些病人，他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本身就可以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呢，就是三高以后，那么这个三高都是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可以说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这里边呢，不光包括冠心病，同时也包括脑血管病就比如说我们说脑梗塞，也包括外周的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就是说腿上的这个大血管它这个窄了，供血不好了，它的发病的机制都是一样的这些疾病的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都是。 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更年期以后呢，这个女性的这种脂肪重新分布，刚才我们讲过 体型变坏了 对，从那婀娜多姿的这种身材，一下变成了就是我们叫苹果型就腹型肥胖，中间地带特别的胖， 你说带着游泳圈了 对对对，就不该胖的地方它都胖了，该胖的地方它瘪下去了所以这种身材的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呢，它本身也是这个心血管病的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同时呢，这个肥胖本身就会让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呢要比没有肥胖的人这个症状的发生率就会高那比如说有个研究，他说这个肥胖的人呢，他发生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比例呢，大概是80%那没有肥胖的这个人呢，他的发生率大概也就60%几。 哇 就所以的差别还是有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 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危险因素有了，它对这个危险因素对于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损害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血糖，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那么他对男性的这种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没有血糖增高的这样一些人群相比，他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是3倍，那女性是多少呢？白琳，你猜猜？ 难道比男性还要高？ 4倍，确实是高。 5倍， 再猜。 7倍， 8倍， 又翻番了。 对对对，就是它的这个危险因素，对于女性来说和男性的这个意义还不一样。 哇，明白了 对，那再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一篇报道，就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个好胆固醇， 对， 它是我们对我们机体有保护的但是呢，有个研究他就发现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更年期以后，女性更年期以后它这个指标的这个升高也许它就不是保护作用，也许就是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这个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它的这个保护作用就差了。 即使它挺高的可是它的保护能力已经变弱了。 对，就是说虽然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都是有同样的危险因素，但是它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来说，发病的这个影响来说，它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哎呀我们特别感谢这个霍主任跟我们说了特别多，就是这个里边大家如果每一年都要做健康体检的话，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父母，就是这个更年期哈，这个女性的母亲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哈，要留神，千万别觉得这个体检报告上那些值好像是看着还不错，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些可能数值 它是完全合乎我们的标准的，但其实它对于您的保护能力这个时候已经变弱了。 这个谈到这个体检的问题啊，我可能就想多说两句了，因为我自己是个临床大夫，病人一天到晚拿着体检报告来给我看，拿体检报告来看病。那对于心内科的这个大夫来说，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体检里边的什么项目呢？就比如说像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但是呢，这个体检的这些啊，这个检查的项目里边，你比如说吧，心电图啊，它只做一个普通的心电图。那这个心电图它对这个冠心病的啊的这个诊断的意义有多大呢？大概是 我听说就是在发病的时候，如果能够抓住那会儿，它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评判指征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对，那对于一个冠心病病人来说，如果他有啊，那我就不发病的时候做心电图，大概阳性率只有30%左右，那还有70%的病人他是看 不出来 的啊。对，那发病的时候这个啊、阳性率会高一些，但也不是100%啊。所以呢，这个心电图我们只能说，如果他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分析他这个心电图出问题是什么情况啊，那他是不是一个啊真正的心脏的问题，那但是如果它是个阴性的表现，正常的心电图也不能除外心脏病，那比如说其他的血糖的问题，我们现在体检的往往只做空腹血糖，只有一个空腹血糖，但是实际上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啊，那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他很有可能他在餐后的血糖是高的，所以呢，你要单做空腹血糖，你会漏掉一多半的糖尿病的病人 啊、哦，是的， 这还有这个血脂，那这个血脂就比如说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我们有三个正常值，那不同的人群是不同的正常值，所以呢，你要拿着这个血脂的这个化验单呢，来给心内科大夫看啊。那么心内科大夫呢，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判断你的这个心血管的危险程度是什么啊。比如说有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那它的这个啊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靶目标值，我们就说的靶目标值，也许是大家理解那个正常值吧啊，靶目标值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你要看你的这个靶目标值是多少， 这个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这个体检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判正确的去分析一个体检的报告，这点非常的重要。 包括它后面的那个值，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健康人群来说的一个参考值。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些中度风险或者是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 对 那个值对您来说可能就不适用，甚至我们说那个标准得更苛刻一些了。 对，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冠心病的病人，那这个低密度的这个值呢应该小于 1.8， 但是呢那个化验单上经常写多少，因为各医院也不一样、有 3.6 的、3.4 的，还有 3.9 的，都不一样啊。那最高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在低危的人群当中，低危人群当中也不能超过3.4。 哎呦， 所以呢，就说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对，所以正确的解读这个 体检报告 非常重要， 很重要哈， 非常重要。 让您这么一说，做完体检之后，更多的人可能会拿着体检报告去心内科，大夫再帮我看一下，我这个问题大不大了？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呢，就是更年期与心脏病的相关内容。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村庄，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市将会出现小雨天气，其中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时呢还会伴有雷电，并且能见度下降，驾驶的视野不良，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防雨防雷和驾车安全。明天上午的晚些时候降雨会逐渐结束，天气对交通出行比较有利，但本市依然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大家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至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的9时点钟会有降雨出现，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提醒司机朋友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方向，东四环四惠桥以北南向北，东五环平房桥、五方桥、大洋房桥北向南，小教亭桥、远通桥、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东六环诗园桥、陆阳桥南向北，东北四环望河桥、四元桥内环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出京四惠东，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提醒过往车辆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更年期对女性来说杀伤力真的犹如洪水猛兽，皮肤身材走样不在话下，还会心慌盗汗，莫名其妙怒发冲冠，夜里辗转难眠，更可怕的是心血管病分分钟会夺命。国外也有不少研究数据显示，女性在55到75岁这20年间，各类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会赶超男性。今天健康加油站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叶明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更年期与心脏病。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彦明主任医师，跟您聊聊更年期与心脏病。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呢，为您准备的有奖互动问答题是：女性在更年期容易出现的烦躁、郁闷和焦虑等负面情绪，跟心血管病有关系吗？欢迎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相关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下半段一开始呢，抓紧我们来接听热线上王阿姨打来的热线啊，我们请霍主任戴下您的耳机。你好，王阿姨。 你好。 你好，你有什么样的情况来跟我们的霍主任可以沟通和交流一下？ 好的。霍主任，我想问一下，要说我现在66岁了，应该更年期早就过去了，可是我还有那个一些不好的这个症状，比如是还是有时候这个烦呐、有时候会突然这个出汗，感到非常焦躁，特别是夜里吧，还容易爱喝水，都喝几次水，所以老是影响睡眠。我这个其实检查了血糖也不高，这是还是这更年期的一直就是这样吗？ 阿姨您好，其实呢，就是您已经到66岁了，52岁就绝经，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当然，有的人更年期的时间可以持续的是比较长，但是您这个到66岁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明显的增高了，而且的其他的一些和心脏病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的这个发病率也是明显的这个增高了。所以您出现这样的症状，我觉得目前我们肯定不首先考虑是一个更年期，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特别是夜里边老喝水。那如果说您在医院去查，只是查了这个空腹血糖，没有去测餐后血糖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的话，那有可能你会漏掉糖尿病。所以呢，还是到医院找个专科大夫给他系统的做一下检查，我们别把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给他漏掉了。 也就是说只是测这个空腹血糖的话，它是不能够完全排除掉是不是糖尿病的。 对， 像您刚才提到，它是可以挂一个，比如说内分泌科的号。 可以， 然后正规的来查一下。 对，如果说这个根据您自己的这个症状，如果说你就是这些烦躁比较多，或者是喝水比较多，那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我觉得内分泌科可以。那如果说你要觉得心慌、胸闷这样的症状为主的话，挂心内科号就比较合适。 王阿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另外我这个心脏也是，检查他们也说这个不是多大的病，我是心跳比较缓慢，是那个窦性心律，我有时候都不到60次，这个可是检查呢，他们说这还不算是心脏病，这不算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率呢，正常的心率从这个心电图学的角度来说，60到100次，但是对于心电科来说，我们认为心率能在55次以上，就是合格的了。而且呢，心率慢一点儿会更好。所以呢，我估计您的医生说没有问题，应该是肯定是高于55次了，而且呢，如果说心率再慢，特别的慢，那低于50次。特别是伴有些晕厥呀、头晕呀、眼前发黑呀，像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那这个就必须上医院看病了。如果说心率就58、9次、57、8次，非常好啊，不影响什么， 这个的确没有问题。 对， 我有时候有个差了53次，他们就说你这偏低。 这个53次要看是在什么时间段，如果是白天在活动当中，那这个心率就太慢了。如果要是在晚上睡眠当中，你跳到40多次都是正常的。因为心脏也要休息。 明白了。好，那王阿姨就建议您，咱们可以先从这个专业的心内科，这个是内分泌科。我们先来， 或者是心内科来开始做一些检查。 做一些专科的检查。 对。 好，还检查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应该是餐后，因为我血糖是老是检查不高，但从来没检查过。 餐后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以及餐后血糖， 对， 这个都可以查。 对，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平均三个月的这个一到三个月的血糖浓度，所以呢，就说你和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就那个，比如说我今天要抽血了，昨天晚上我就少吃一点，那这样的查出来的血糖就是正常的， 不够 准的，哎，对，不太准。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因为它是一个平均的数，所以呢，你偶尔一次说我昨天晚上吃饭吃的特别少，或者今天早上我吃饭了，那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查的，也不受影响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对，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一个呢是餐后血糖，您可能都可以查一下哈。 对， 好，就这样，感谢王阿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网易网友发来的问题，他说他才39岁就有更年期症状了，说这怎么办呀？月经还正常来，就是情绪不好，总低落，出汗，身上没力气，不想吃饭。他吃了15天的更年凝片，还有补钙。出汗缓解多了，但是这心情不好呀，他自己很害怕，说我这不会得抑郁症了吧。 其实这个问题肯定我们在临床上也是特别的多见啊。那更年期以前女性的这个冠心病啊，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呢还是比较低的，还是基本上冠心病的可能性，像39岁，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那基本上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排除掉的 啊。对，但是呢你看月经也很正常，39岁更年期又诊断早了一点，所以呢就是您出现这一堆的症状，比如说情绪低落啊，没力气啊，不想吃饭啊，当然我们可能也要除外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心肌炎的可能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疾病的可能啊，那最后要考虑你真的是不是有焦虑抑郁的这种可能性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疾病啊，所以这个呢还是得到医院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如果说其他的器质性病变的这种当然可能性相对是小的如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觉得找个心理科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是会有帮助的， 指导一下。 对 对，其实呢这里边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有一些影视作品然后呢我的什么什么早更女友之类的哈，就把这个早更这个词儿一出现，很多女性她有的一些症状就自己往自己身上说，哎呀我30多岁我是不是就已经早更了呀，就会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往自己的身上来带。 对，因为他也有一部分人他确确实实就是更年期比较早 提前 对，那这个要去妇科去做检查，看您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什么的它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卵巢的功能怎么样那也是要做检查的。 这绝对不是说出现一些症状自己给自己戴上一个早更的帽子 不是说一说出汗了心慌了我特烦了就是 更 年期 了 不是他这个更年期还是女性比较特有的就比较独特的一个阶段所以也不能都归到更年期去 所以你看看哈，当女性真的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都说要关爱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关爱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这个点可能就需要多一点了。 对， 以前跟自己可能健康不太关联的一些内容，这个时候由于我们的雌激素水平降下来了，这个问题可能也就因此而出现了。所以大家伙儿这个时候要关注的问题哈，甭管是心慌呀、胸闷呀、出汗呢等等这样的，千万别轻易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更年期了？以一个更年期症状把它给全程概括掉， 对， 因此而比如说掩盖了。或者是隐藏了您其实存在的其他实质性的这个病变， 对， 那就不好了。 对对对， 临床上有没有这样误诊结果出了大问题的？ 也有，那比如说原来就看过一个病人，他50不到吧，那他经常的这种胸痛心慌，他的症状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还是比较典型的，因为那我讲这个以前我们先说说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那和更年期的这种心理的不舒服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那 典型的这种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呢，它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发生呢是和运动相关的， 比如说我爬完楼梯， 不是爬完，是爬的过程 当中，爬楼梯， 就是我们管它叫增加心肌的耗氧量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我跑步，或者是我追车，那比如说我爬楼梯，那么在这个过程，比如说我生气，我气得不得了，跟谁吵一架。这个就整个的这个人就处于一种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或者是特别高兴啊，就那这种心脏的负担都是重的啊。那么在这个心脏负担重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胸闷、憋气、胸疼这样一个症状。 那个胸疼是不是他们经常说什么后心疼啊，还是怎么样一个疼？ 这个胸疼哪儿都可以疼。胸部的这典型的就是在胸骨下段的这个位置，心前区的这个位置偏左一点。 我们说心窝， 这是典型的。那还有很多不典型的，比如说上腹部的疼比如说这个右胸疼那也有可能，比如说嗓子疼那比如说胳膊疼、牙疼。那都有可能，那这就是不典型的。那我们说典型的，那这个疼呢，往往是个闷痛，正经的就是说，你要说这个病人针扎呀，叫针刺样的这个疼就那一个点针刺样的疼， 滋儿滋儿疼， 疼那么几下过去，这个一般的都不是心脏问题这个一般都不是心脏问题， 心脏是闷着疼， 闷痛。最严重的这个疼就像一个大石头压着这个心口一样，我们管的叫这个窒息感。 就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被压着。 对对对，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再一个呢，就它的持续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就你这个活动停下来， 不跑了，不爬楼梯了， 停下来，它就很快就好了。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或者含速效救心10粒到15粒那么化了，它就开始好了。他就好了所以他这个时间呢是一般的都不超过一般都在5分钟，就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一般很少超过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就两种可能性，要不就心梗了，要不就不是心绞痛那这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呢，如果说但是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呢，往往它都是持续的都是持续的。我这憋气，我尤其和情绪特别有关系，我今天特别不高兴，我看谁都不顺眼，那我就憋得特别厉害，喜欢长出气儿我就长出一口气儿会舒服，一会儿又憋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现。所以它的这个临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临床表现是。但是呢，对于女性来说呢那它和男性相比，他这种典型的心绞痛的这个表现呢相对是少的相对是少的那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不那么典型所以呢这个呢和男性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男性他们的那个典型症状特别的明显 对， 所以也好判断出来他是不是、这个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判断。那女性的有一部分人他就不是那么典型所以一般来说找个有经验的大夫，通过你的这个临床的表述，他可能会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些检查那这个问题还是能搞清楚的。 那我们就在这里提醒大家伙一下吧比如说到了更年期或者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咱们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外需要做一些检查，一般哪些针对性的检查是有用的有效的，别再去做一个什么比如说心电图 不这个心电图是一个基础的检查就比如说这个也要是看你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就感觉这个心里边就心慌有点憋气不舒服一会儿就有时候他那个突然一下慌一下就那么几秒钟过去了，那这个呢有可能他就是个心律失常那这个心律失常那你心电图也许就抓不到普通心，那你就要背个24小时的号的二小时动态心电图但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我这个症状，我就高度怀疑他是一个冠心病心绞痛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会给他去做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根据医生的判断来给你做的检查就不一样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听众张阿姨80岁，她打来电话咨询说之前呢血脂有点高，她吃了他汀类的像这个利普妥已经10几年的时间了，目前呢血脂是正常的，她想问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停药或者是我减量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也经常回答这样的问题啊。这个血脂呢，首先呢，阿姨没说，一个呢是他血脂有点高，是哪项高？我估计他吃他汀呢，应该是就是胆固醇系列的一个增高，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的增高啊。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阿姨他有没有别的一些疾病？基础病，所以呢，对他的这个血脂的危险程度的判定啊，这个还是要依赖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要到综合的进行一个判定。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啊，这个胆固醇系列的增高，我们叫高胆固醇血症啊，用他汀的一般都是高胆固醇血症。那这个高胆固醇血症啊，那它的70%左右呢是体内合成的。那么30%左右呢是吃进去的， 摄入的， 是摄入的。所以呢，这个体内的合成啊，这个他汀类的，就是管这个体内合成的，它要抑制它的合成，那么这个胆固醇就降下来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是把他汀停掉，它就又上来了。而且这个是你通过得控制饮食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给阻断的因为它体内在合成，你就不吃饭它体内也会合成。 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的话，他真的就是你这么多年血脂能够保持正常，真的是靠这个药物。 对，而且现在有研究，就是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呢，它吃的时间越长，它的获益越多。所以呢，我们还是强调病人要吃下去，你就吃着吧，反正你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吃这个他汀呢，我们要看看他这个血脂是不是达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三个这个靶目标，它是不是达标？ 对，这个可能还要像您刚才提到的，参考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对， 有没有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 对，有没有冠心病啊、或者是脑梗塞啊等等这些来给他判断他的这个靶目标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血脂啊，我们很少说它正常，我们都说它有没有达标， 有没有达标？达标是最好，就是当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无法达标，可是我们通过正规用药可以达标的话，那也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吗？ 对，就是这个一般来说，中国人的血脂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降脂药啊，他汀啊，就是胆固醇的这吸收抑制剂啊等等马上还有最新的叫 PCSK9 抑制剂啊，那这些药都很强啊，就尤其是最后的这个药还没有进到国内啊，在国外已经上市了，中国已经批了，后面就会有，但一般的人可能用不到啊，但只是针对一些。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他血脂特别高的那类的人群 才有必要用。 对，会用到那些一般的病人，我们用两类药，最多两类药联合，一般的绝大部分人都能控制得很好。 好的，那张阿姨，像您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说了，这个用药时间越久，他汀类的，它其实受益是越大的。我们就继续下去吧。听众曹阿姨打来电话，老伴儿74，08年做过搭桥，现在还在继续服药，现在还需要再做什么样的检查吗？平时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非常的好。那08年做过搭桥已经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那做搭桥呢，一般来说血管的病变都是非常重的啊。那一般的支架做不了，一般我们考虑搭桥那所以呢，这样的病人虽然你搭桥了，把血管给他打通了，我们有血流了，但是呢，这个动脉硬化它往往是全身的，而且呢，动脉硬化呢，就是我们搭桥解决了这个局部的问题，你整个的这个血管冠状动脉它的这个硬化还是很依赖药的。就是你远端的这些血管一些小血管那么它也会这个发生这个动脉硬化。那所以我们吃药是可以说是终身服药，终身服 药那定时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对，这个定时的这个检查也是非常重要那比如说我们要定期的来医院去做检查，一个呢就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的效果怎么样比如说你的这个症状有没有控制，我就不再犯心绞痛了，我生活质量很高，没有不舒服那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些危险因素是不是控制的好，比如说血糖好不好，血脂有没有达标你的吃这些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发生，你的肝肾功能怎么样比如 如说你这个肌肉的损害有没有，它不良反应有没有 出来，都得告诉医生。 哎，对对对，这医生要给你做一个监测啊。那其他的呢，以后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一些建议。 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请霍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那么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啊，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是普通专家诊，周五上午是特需门诊。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彦明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谢谢白玲，也谢谢各位朋友。 也要感谢大家，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30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陆军总医院附属81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周辉霞和您聊聊不可小瞧的儿童泌尿系统畸形。如果有相关方面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日常也会接收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好的，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走进满山田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65微克之间，西北部、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 现在马上 right now 把握这一分钟。 果就是多一点糖衣，嘿哈，别再只是心动。